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每年因为用药不当而导致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损伤的儿童难以计数。在我国现有的几千种药品制剂当中，儿童专属药品不足百种。作为父母，我们都会给孩子衣食住行专属的呵护，但是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最需要了解的知识却忽略了太多。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谈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嘉宾严虎医生，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颐和医疗医疗质量总监，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2017年中国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当中，一串串让人忧心的数字，一幕幕悲剧的发生，都警惕着我们要正视儿童用药安全，预防儿童用药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现在每一位家长可以从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了解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冬季来临啊，天气是越来越冷了，很多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呀，是进入到家长最揪心的时刻了。为什么家长揪心呢？因为小朋友经常啊在冬季啊发烧感冒，而在发烧感冒的过程当中呢，就难免会牵扯到用药。小朋友的用药其实是很多家长的疑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专业人士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方面的内容。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严虎医生，颐和医疗的医疗质量总监，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严虎医生你好。 刘超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严医生，冬天到了哈，家长揪心的时间来了。作为小儿内科专家啊，您在您的临床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特别明显的季节特点呢？ 确实，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4月份，也就是秋、冬春啊，这个时间呢，孩子的呼吸道发生的病毒感染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包括消化道的感染的概率呢，会明显的增加。 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从每年的10月份到第二年的3、4月份，其实按道理说，10月份还不是特别冷呢，然后3、4月份已经挺暖和了，怎么这个时候还得病啊？不都是孩子的病是冻出来的吗？ 嗯，讲句实话呢，这是和一些季节的特点啊。其实呢，进入10月份以后就进入秋季了。中国大多数地区啊，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南方北方还是有差异的。大多数来说，进入秋季以后呢，孩子因为呢户外的活动越来越少，室内的活动呢越来越多，大家呢聚集在一块儿，一些病毒传染性疾病呢就是发生率就会增高。这和活动有关，其实呢和外界的温度呢关系不大。因为呢是外界的温度啊降低了，导致孩子呢就进入室内啊进行活动了。 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小朋友在秋冬季节还有在冬春交替的时候，其实是各种的内科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主要针对这样的一些内科疾病的用药来跟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说到了用药啊，我还要说一说很多家长的一个感受。其实有的时候啊，别看孩子啊可能到医院看病的时候是在这个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但因为旁边有医生有护士，家长这个心呢还是稍微的不是那么紧张。但是一回到家以后吧，因为有的小朋友当然很严重的会要住院，但绝对是少数，很多小朋友都需要家长到医生这儿做完检查，然后拿了药回家去看护。孩子用这个药管用还则罢了，有的时候怎么这药吃了好几天了，说孩子的这个病情还是没有缓解，或者家长认为还是不太好， 这时候家长的心就一点就低了起来了，甚至有的家长就说这医生太没水平了，这药怎么一点都不管用啊，这样的抱怨我想叶医生其实也听到过，对不对？ 确实确实啊，这时候就想起来以前的看到一个幽默，就是肚子饱的那个烧饼呢是不是最后的那一块啊，就是说呢家长就一开始用药的时候啊总觉得起色啊不明显，换医生又换了一种药，哎吃了这个药病好了，孩子的病好了，总觉得是吃的那个药导致孩子的病治愈了。其实呢临床上我们观察不是这样的啊，要知道我们的儿童的很多的疾病啊，比如呼吸道的感染啊，或者消化道的感染，它很可能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嗯， 刘莎，你知道什么叫自限性疾病吗？ 就是啊，医生不管他，家长也不管他，小朋友也不用管他，过几天他就好了。 您这个描述还是非常形象的。自限性疾病呢，其实多见于病毒感染，它一开始啊病情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咳嗽啊、发烧啊或者腹泻。哎，它病情在前几天进展非常的迅速，家长非常紧张。但是这种疾病呢，发展到一定程度。耶，它终止进展了，然后慢慢慢慢的就自己恢复了，我们称之为自限性疾病。 不过说到自限性疾病啊，其实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稍后还有详细的介绍，在这儿还要特别提几句啊，很多家长朋友也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也知道啊有一些疾病叫自限性疾病，也知道应该怎么去处理。不过在孩子的整个的非常难受的痛苦的这个时间段啊，家长朋友其实也非常的揪心。有的时候家长说我知道他会好，我想让孩子症状缓解一下，那您说家长这种做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这种做法我们还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就拿儿童的普通感冒举一个例子啊，其实呢普通感冒它是上呼吸道的一个病毒感染，缺乏有效的来缩短病程的药物啊，我们是要抗病毒治疗，临床观察没有什么特别的疗效。但是呢如果孩子在患感冒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鼻塞啊，鼻子堵得厉害，吃奶啊睡眠有问题啊，烦躁不安，我们呢可以给他使用一些方法，比如海盐水喷雾啊，或者我们使用制冷或者制暖的时候，比如现在已经啊使用暖气了，家里面空气干燥，孩子鼻塞，我们可以使用加湿器来增加环境的湿度，这样呢可以一定程度的缓解孩子的症状。比如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支持家长给孩子使用的。另外呢比如孩子感冒的时候有发烧症状，烧得难受，我们也可以给孩子使用退烧药，把体温降下来，他就可以舒服一点。 哎，还有的时候这孩子啊感冒的时候咳咳咳不停的咳嗽，然后咳嗽里面还有好多痰，家长朋友有时候焦急啊，这化痰药还有这个止咳药也上了。那这一点刚才严医生其实没有提到啊，我是不是就能听出来严医生其实不太支持家长朋友这么做呢？ 这个呢讲句实话啊，在中国让家长呢在孩子咳嗽啊有痰的时候什么不处理只是观察，真的有难度。但是呢作为医生呢，我觉得呢还是要让家长了解到啊，第一，孩子的咳嗽其实是有助于他把呼吸道里面的分泌物排出来的。你想啊，他这个嗓子里面有痰，你不咳这个痰就聚集那儿，时间长了这个孩子就会憋住的啊，呼吸不通畅的。讲句实话，本能的话孩子也会咳嗽的，我们家的小动物它感染了它也会有咳嗽症状，这是本能，我们不需要用药物来压制这个咳嗽症状。务必注意，我们的儿童是不允许使用止咳药的。关于化痰药呢，目前市面上还是有几种的，它能够使痰液啊变得稀释一点，要知道痰液粘稠的话孩子咳起来可能是有点费力，痰液稀释的话呢可能咳起来就会顺畅一些。但是临床发现部分化痰药是有不良反应的，有的孩子吃过了以后有消化道的症状，比如腹泻或者腹部不适，有的孩子甚至引起皮肤的过敏。目前关键啊，临床上一些研究显示，孩子啊他吃或者不吃化痰药对他的病程没有影响，这个发现就非常重要了。当我们给一个孩子吃药，他不能缩短病程，但是还有潜在的不良反应，这个药用不用我们就要跟家长分析清楚了。 说到这儿，其实也特别想跟家长朋友来谈一句，有的时候小孩子确实得病确实是需要吃药，但有的时候得病啊，他并不需要吃药，而这个时候我们家长朋友就该考虑一下啊，是不是自己需要吃药了。那么你给孩子吃的药不就是为了让你自己的心情不太焦虑吗？孩子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在恢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应该也是家长自我成长自我成熟的一个过程。不要说因为您揪心你就觉得不给孩子吃药您过意不去，您让孩子吃药，我想这样的一个道理啊，还是应该多跟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的。有时候给孩子治病啊，医生其实也更重要的是在给家长治心病。 确实是这样啊，就是我在门诊就诊的时候是花很多的时间和家长进行互动沟通的，就是要把这个道理要讲清，让家长理解，理解了这个事儿就好办。真的理解不了呢，我觉得啊，可能是我自己没有讲清楚。今天我就要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说，孩子生病的时候家长 怎么管，管还是不管，因为家长说你不让我给孩子吃药，难道我不管孩子了吗？哎呀，我这一听，我难道真的没让你管孩子？管不是仅仅吃药啊，管不是说啊，我们要把这各种各样的东西往孩子嘴里面灌。其实在孩子生病的时候，对于家长关键是要判断，第一，这孩子的总体状态怎么样啊，这个状态如果还不错的话啊，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如果状态不好，家长十分担心，那是要带孩子到医院去，让医生来帮助家长来判断这个孩子到底需不需要干预。 一定呀，要特别强调一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还是那句话啊，有的时候这个药可以吃，有的时候啊，这个药啊还真不能乱吃。哎，今天呀，严医生，咱们既然谈到的是儿童的一些常见病的用药知识啊，那咱们就把冬天的小朋友的一些常见病先跟大家说一说，大概有哪些的疾病是需要吃药来治疗的，或者说家长需要更多的观察，再辅助吃药或者是不吃药来治疗的呢？ 好的啊，就是针对现在目前季节的一个特点啊，进入秋冬季了啊，我们的孩子的呼吸道感染肯定是增加的，我在门诊也发现到了很多孩子咳嗽还有喘的这种情况，个别孩子还会有肺炎，所以这类疾病呢是我们家长特别关注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消化道的问题，本身进入秋冬季，像病毒性胃肠炎的发病率针对部分孩子啊，尤其是两岁左右的孩子，两岁以下的孩子发生率明显的增高，他们来势凶猛，家长呢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今天我可能重点谈这两方面的话题。 还有一点啊，就是现在啊，小朋友或者说很多家长已经发现了小朋友的发病率逐渐上升的一种疾病，就是过敏性疾病。但这种疾病呢，它可能跟随着这个季节的变化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我们也在节目的最后稍微留一点点时间，把过敏性疾病的一个情况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确实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人的生活条件变得越来越好，生活环境越来越卫生，感染性的疾病呢慢慢的下降了，而过敏性的疾病呢逐渐上升，这个呢是我们现在孩子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麻烦。 说到这疾病啊，有上升的有下降的，其实还有一些疾病现在也是明显的有下降，比如说像贫血呀，还有佝偻病，那么都是因为小朋友比如以前生活条件不那么好，你营养跟不上啊，身体可是要生长发育的，没有营养怎么行呢？所以现在其实啊，营养过剩的问题是更多的医生和家长要研究的一个问题了。 确实，中国幅员辽阔啊，在经济好的条件的地方呢，我们家长非常关注孩子的生长发育，但是要知道中国呢，还有部分地区孩子的营养保障也不是特别的够，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对于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呢，我们可能更关注某些疾病，比如我刚刚说的过敏性疾病。对于经济条件相对差一点，或者儿童保健工作做的不是特别理想的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他有没有贫血，孩子的维生素 D 有没有补充充足，这是非常重要。 即便啊是在一个经济非常好的地方或者是发达的地方啊，也有一些情况会导致孩子出现营养不良。我想就是有的小朋友啊挑食偏食特别严重，甚至有好多小朋友家长老说我们家孩子好几天不吃饭，就喝点水或者吃点零食吃点糖。那您说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出现呢？严医生。 确实啊，我们孩子的喂养习惯其实是他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起来，六个月以后我们呢一般就要添加辅食了，这时候我们要逐步的引入各种各样的食物，可有的时候家长呢在这方面过度不是非常理想，导致部分孩子的口味呢就是倾向一个明显的偏好啊，比如有孩子呢偏吃素，有的孩子呢偏吃肉，这都是比较麻烦的。偏吃素的孩子呢，他可能会面临贫血这方面的问题，因为红肉类食物啊它富含铁，如果你食物啊像红肉类含量太少了，孩子的铁摄入就不够，这些孩子我们要小心会不会有贫血。当然呢，我们鉴别贫血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给孩子查一个血常规，看看血色素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有没有明显的变化。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每年因为用药不当而导致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损伤的儿童难以计数。在我国现有的几千种药品制剂当中，儿童专属药品不足百种。 作为父母，我们都会给孩子衣食住行专属的呵护，但是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最需要了解的知识，却忽略了太多。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谈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嘉宾严虎医生，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颐和医疗医疗质量总监，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2017年中国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当中，一串串让人忧心的数字，一幕幕悲剧的发生，都警惕着我们要正视儿童用药安全，预防儿童用药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现在每一位家长可以从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了解开始。谈到了孩子的衣食住行啊，严医生您知道那句话吗？奶奶觉得你没饱。像一些老年人他们都会觉得啊，说小朋友多吃一点胖胖乎乎的这多好呀。可是现在也有很多的年轻家长，他们会认为身材稍微瘦一点好。你看这个欧美的影片当中啊，很多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咱们说都是小朋友啊，真的瘦的都是麻杆似的，但是你看他特别特别结实。所以到底啊，什么程度是营养均衡，这胖一点好呢还是瘦一点好，这个话也要跟我们家长朋友来说一说。真的特别极端，咱们那些正常的抛开不说，咱们就说有些极端的，比如爷爷奶奶认为你没吃饱，比如说有的家长说那种麻杆样的身材其实应该是健康的身材，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两方面的情况吧。 其实身材这个问题呢，相当多的时候和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当然我们排除遗传因素以后，我们要考虑营养方面，确实营养，孩子的食物摄入对他的体型是有一定的决定性意义的。 嗯， 我们给孩子提供的食物呢，不仅仅是像有蛋白质要保证啊，脂肪要保证啊，像蔬菜啊，像这种高纤维素的食物，维生素通通是要确保的。当然呢，我们不需要每天给孩子再精确计算一个每天的食物的摄入，但是总体上宏观上我们要提供各种各样的营养丰富的食物给孩子。 嗯，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中国是相对比较常见的现象，也就是呢，中国的家长，当然尤其是老人，他有一个强迫喂养的习惯。孩子吃饱了，头啊扭向一边不愿意吃了，或者跑了，家长会端个碗啊，拿着勺啊给他再去多喂一点。 说你昨儿就吃三碗，你怎么今天就吃了一碗半呢？不行，你必须得把这第二碗给吃下去。 这种强迫喂养的习惯真的不好，会导致孩子呢对他本来挺喜欢的食物的一种反感。最终呢会导致孩子可能会有厌食或者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现在呢，我们判断一个孩子到底他是食物啊，对他来说是够还是不够，一方面呢看到他自己有决定权，他饱了他自然会不吃，他饿了自然会找，这对于绝大部分的孩子这是一个本能。第二个问题呢，我们如何判断这个孩子营养够不够？ 对， 好的，你刚刚说的像体型的问题，也不是说孩子像麻杆一样就是健康啊，我们关注的是他一个均衡。其实我们更希望用身体体质之素啊，又叫 BMI 这个指标来判断。 说到了 BMI 啊，很多成年朋友，尤其是要减肥的朋友都熟知这一点。成年人怎么算的呢？是用你的体重，一定要注意，体重是公斤数，除以身高，身高应该用米来计量的平方，得出来呢会有一个值。那小朋友的这个 BMI 和成人的这个计算方法是一样的吗？ 其实小朋友的 BMI 的计算方法和成人一模一样，也就是你刚刚说的啊，体重公斤数除以身高，再除一次身高，也就是除以身高的平方。 对，这个计算方法我刚才听出来了，是一样的啊。那么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成年应该是在17以上23以下，这说到的是亚洲人啊，因为不同的人种这个数值其实有变化的。那小朋友是不是也是17以上23以下这样的一个幅度是正常的呢？ 其实呢，我们儿童的 BMI 它随着他的年龄的变化、性别以及青春期不同阶段变化而发生一些改变。在我们的临床上会有一个曲线图，也就是 BMI 的曲线，我们用这个曲线来判断。比如呢，一个孩子的 BMI 低于第5%的这个百分位啊，那肯定是孩子啊很瘦了，有问题，营养状态是有问题。如果这个孩子的 BMI 数值超过第85%的百分位，那就是超重了，这孩子胖了。如果超过95%的百分位，那就定义为肥胖。我不知道各位呢对于这个85%、95%啊，5%是什么一个概念啊？ 就是我已经晕了的概念 啊。好的，其实呢，在临床上，我只要拿一个表来对着你说，你可能很快就容易。95%什么意思啊？你这个 BMI 数值位于这个年龄段的第95%， 也就是说和你孩子年龄一样的啊，这所有的孩子的 BMI 数值你家呢位于第 95% 位，只有 5% 的孩子呢可能比你家高啊，将近 95% 都比你家低，所以你家孩子站那儿一看就是一个偏胖的孩子。 刚才呢我们教家长朋友啊给孩子啊去测算这个 BMI， 而 BMI 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衡量孩子或者说界定孩子是否肥胖的指标。不过话说回来了，严医生，关于孩子是否肥胖啊这样的指标或者测量方法，大家随便到网上去搜一搜，很多很多。为什么今天在节目当中你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样的一种测算的方法或者说衡量的方法呢？ 因为啊BMI 目前是国际上啊大家公认的营养专家公认的一个肥胖的有效的一个预测因子，它现在被认为是确定肥胖最佳的一个标准。就肥胖不是你看出来的，是计算出来的一个确定的数值。要知道现在啊随着经济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的营养和我们三四十年前五十年前完全不同了，肥胖现在其实是我们孩子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不是吃不够。 我们刚才说到这一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家长朋友很少忧虑，无非就是说孩子你要胖点，那咱就控制控制饮食，咱争取让你瘦一点。如果孩子特别瘦的话呢，你就多吃点，或者咱们再吃一点什么促消化的药，帮助吸收的药。然后呢这些药也都是非处方药，有的时候家长还说这个酸酸的甜甜的挺好吃的。哎，这个情况不会还涉及到安全用药的事儿吧？ 这个在我的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要给孩子吃药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的目的性，也就是我们吃药干为什么干什么？因为吃药这个过程对孩子来说多多少少是一个小小的刺激。 首先说啊，减肥药很多家长都已经非常明确的知道是不能够给孩子吃的，不是说您可以适当吃，也不是说您可以吃一点，是大家注意，是坚决不能够给孩子使用大人们常用的减肥药的，这是第一点。那关于特别瘦的营养不良的小朋友，很多家长朋友采取什么方式呢？说哎，你今天你先吃点山楂片吧，明天吃点山楂糕还有山楂丸，实在不行啊还可以去医院开点促进消化帮助消化或者增加孩子食欲的药物啊。而且这些药物其实家长朋友也认为很安全，因为并不是处方药。家长朋友的这样的一些做法，一方面呢是很多家长朋友普遍采取的一个方式，另外其实作为我本人来看，我也觉得挺安全的。所以接下来就要问一问严医生啊，您怎么看呢？ 我家孩子小的时候呢确实也有，我感觉他不爱吃饭或者他妈妈给他吃点山楂片这些东西，我小时候也吃，很喜欢吃，感觉胃口确实是开了。 我现在也很喜欢吃。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非常非常的甜。人类啊包括我们孩子肯定是跑不了，他对甜的东西呢是非常偏好的，本身有酸酸的。我们并不建议孩子呢吃这些高糖分的食物，尽管看上去他吃高糖分食物的时候胃口特别的好，但是它会影响孩子对其他食物摄取的这种欲望 啊。也就是说这个食物对于孩子来说啊太美味了，然后也那种记忆非常深刻，所以在相对的吃一些没有这么明显的味觉刺激的食物的时候，孩子就更不爱吃。 对啊，就是这个意思 啊。 这一点呢可以看出来我们的家长很多的时候呢是焦虑的，因为其实呢孩子呢在我临床上看啊，大多数孩子还是位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就是体型啊，就是 BMI 数值是位于正常范围，但是家长总是觉得他孩子吃的没有达到他的预期目的。 没错没错，您说的就是很明显的。奶奶来了就说这孩子太瘦了，多吃点。要是爸爸妈妈看到了一定又得说了，说这孩子太胖了必须要少吃点。其实特别要提醒家长朋友，千万不要以自己的主观意识来判断孩子是否胖是否瘦，包括孩子是否应该吃药，一切应该听医生的。 确实这个吃饭不好，孩子呢是不是要吃什么有助于消化的药，只是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很小的一个问题，讲实话不是特别的。对家长困扰最大的还是孩子在生病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孩子生病了怎么办？孩子如果都发烧40度了，那找完医生以后医生开了一堆的药，那孩子必须得吃药啊，是不是就应该这么办呢？ 家长呢很多的时候在生病的时候孩子发烧的时候关注的是这个体温，但对于医生来说呢不是说这个体温的温度不重要，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发热的。 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医生为什么要给孩子开那些药物。 当一个孩子生病的时候，比如刚刚刘莎说这孩子发烧40度啊要吃一堆药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确啊这些药对孩子有什么用啊。其实呢我们在日常和家长交流的时候啊就要告诉啊，当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体温啊，我们给孩子吃这些药的目的 对他的疾病有什么影响，比如他生病体温很高啊，你刚刚说40度，大多数孩子在40度的时候啊，如果他醒着都会很难受，那我们可以给他吃退烧药来缓解他的温度。 嗯， 但是有个问题，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感染引发的这个疾病，医生当然可以通过体检啊，通过病史来得出这样的一个分析，这个孩子很可能除了退烧药没有其他的药物啊可以使用。也就是说我们给孩子去用药必须要分析原因，然后针对这个原因给孩子用药。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可以知道，就生病的孩子呢他也可以不吃药，因为有些药对于这些疾病，特别是我们刚刚说的自限性的病毒感染疾病，可能是没有用的，就没有必要去让孩子啊在生病的时候还不停的灌药啊。在这里呢我还要讲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不生病的孩子呢他能不能吃药，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有的时候当我们孩子吃母乳的，我们在他出生以后啊一小段时间就要开始吃一种啊滴剂，是不是叫维生素 D 啊、嗯、 啊，对对对，还有以前吃鱼肝油啊等等，总之在小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啊，不管是医生开的也好，还是自己买的也好，还是听别人有推荐的，很多小朋友我看其实都不用吃饭了，吃那些东西就已经饱了 啊。当然呢您刚刚说的是这个例子呢，当然不能通过吃某些维生素来替代孩子的这个正常的营养的摄入、 嗯、 但是要知道不生病的孩子为了避免一些疾病的发生，比如吃维生素 D 就是来避免佝偻病的发生、嗯、我们可以给孩子在就健康的时候也要每天保证足够的这种必需维生素的摄入。 严医生您刚才强调了一点啊，吃维生素 D 保证孩子必须的需求，那您说、啊、很多朋友推荐的呀或者听什么广告宣传买那些东西，现在感觉啊吃不吃都两可，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呢？ 其实呢在正规医院啊，医生给孩子开的像维生素 D 这些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求孩子每天要保证服用的。当然呢其他的一些所谓的营养保健品我们并不是特别建议孩子去吃，因为呢孩子完全可以通过日常的食物获取这些营养素。 小朋友的用药啊，对于家长来说是个大问题，什么时候该使用什么样的药物啊，非常的有讲究。知识开讲节目今天就邀请严虎医生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常见病的用药知识。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内容。 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每年因为用药不当而导致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损伤的儿童难以计数。在我国现有的几千种药品制剂当中，儿童专属药品不足百种。作为父母，我们都会给孩子衣食住行专属的呵护，但是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最需要了解的知识却忽略了太多。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谈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嘉宾严虎医生，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颐和医疗医疗质量总监，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2017年中国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当中，一串串让人忧心的数字，一幕幕悲剧的发生，都警惕着我们要正视儿童用药安全，预防儿童用药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现在每一位家长可以从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了解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专业人士严虎医生和家长朋友来聊一聊儿童常见病的用药知识。前面我们说到了儿童常见病的用药知识，一方面是一个孩子啊治疗的过程，其实也是在给家长治疗心病的过程。有的时候这个药啊确实得用，但有的时候这个药啊它确实不能用，到底该怎么用，到底该什么时候用，我们继续来听严虎医生的介绍。严医生，这不用药的事儿咱先不说啊，咱们先说一说这个用药啊。在一些常见病的家庭护理当中啊，家长朋友应该怎么给孩子吃药呢？ 其实呢，我们要强调一下为什么要给孩子吃药。其实孩子生病的时候啊，家长还是很担心病情的进展，要给孩子呢提供一些药物来控制一下孩子的病情。确实有的时候药物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在给孩子用药前要做哪些准备呢？我们要了解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吃药。第二呢，这个药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孩子呢要吃退烧药了啊，烧得高，那么这要评估一下这个退烧药有没有不良反应啊？它的副作用有哪些啊？比如我们常见的像布洛芬啊，就是美林啦，它很可能会导致孩子肾脏的问题，但是呢，它对大多数孩子不会引起，但是我们要小心有这样的一个不良反应。如果孩子有腹泻的症状的时候，有脱水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尽量不要吃这种退烧药来缓解孩子的这个高体温了。所以讲我们了解它的副作用，要了解不良反应，而且要权衡利弊。一个孩子呢本身就有脱水了，这时候我们可能要补充液体，而不是给他吃退烧药。在脱水的时候你要给他吃退烧，有可能还会加重孩子的症状。也就是用药我们要权衡利弊，利大于弊的时候才去给孩子用药。 哎，话说回来啊，其实我们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几点。第一呢，一定要了解这个用药的目的，尤其是很多小朋友可能呢发烧多次的反复，到一家医院然后开了一次药，家长朋友觉得没好，再去第二家医院啊还没好，再去第三家医院。有的时候那药品上面的名字还比较好说，大家知道啊，这退烧药你总不能让孩子这你去了八家医院让孩子吃八份药，那是不行的。但有的时候那药品的名字上面吧，他特别没明确的标出他到底干什么用的，这个时候有可能家长朋友在不了解用药的目的的时候就让孩子超量吃了药。所以我们要说到了解用药的目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些药品呢它会有很多的这种说明书里面标注了药品的副作用，一定要强调一点啊，药品说明书里面标注的副作用，尤其是很多特别严重的副作用，比如说导致肾衰竭啊，导致死亡，那是特殊情况下才产生的。那么是这种药品它有可能导致，有的家长朋友一看到特别严重的副作用说就别给孩子吃药了。我们在这里说到的了解副作用是知道有可能会出现哪些的情况，家长朋友要稍微做一点准备，孩子一旦出现不适或者是严重的症状的时候，要带孩子啊去医院就诊，还要跟去就诊的医生说孩子曾经服用了什么药，这是说到的了解副作用。再来说一说了解不良反应，比较轻的症状的话呢，说明书里面会有一些标注，比如说你长疹子了，两个小时就消退，如果您都俩月没消退了呢，其实用不了俩月，如果您两天没消退一定要找医生去看病。所以我们也了解一些不良反应。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们会有一些本身的疾病或者说本身的情况，可能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啊，家长朋友没有跟医生说，或者方方面面的情况吧，导致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并不太了解孩子的一些情况。那么家长朋友看好药品的说明书，要看一看给孩子服用这个药物的时候，如果是比较轻的不良反应是可以接受的，比较严重的话还是要跟医生确认一下啊，孩子是否可以服用这样的一种药物。 现在呢，随着孩子常见病的发生的一些变化，我前面说过啊，所以孩子的常见的用药的这些品种呢也发生了变化。比如美国呢就调查了从1999年到2014年这一段时间啊，将近15年的儿童常用药的一些变化，发现呢像哮喘类的药物啊，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治疗多动症的药物，还有一些外用药，比如皮肤的治疗湿疹的，还有鼻炎的药物呢，还有抗过敏药，它的使用率越来越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就近期啊，随着对抗生素力度的啊这个把控，就是滥用抗生素的现象呢越来越少，抗生素的使用呢有一个大幅的下降。其实在中国的许多地区，尤其是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儿童用药的这些变化和美国的这些数据呢还是比较接近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时间点啊，是1999年到2014年，大概15年的一个情况。其实这个周期已经很长了，有很多药物他们 五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会发生变化，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啊，家里有小朋友的那些家长，尤其是小朋友经常感冒发烧得病的那些家长，一定要关注我们国家的相关的部门，他们经常会发布一些药品的使用规定。可能呢，以前呢是儿童的一些常用药或者是一些常规的药物，但是现在有的药真的就可能啊不能使用了，或者说要求使用的这个病情是非常严格的。 确实，我们的国家药监部门定期呢都会发布一些用药的指南，其中也包括我们儿童的一些用药的限制，曾经允许使用的药物现在呢也不允许使用了。 嗯，刚才呢我们说到的是儿童常见药物的变化，这也是家长朋友在给孩子吃药之前啊需要稍微掌握的一些知识。严医生，下面咱们就给大家来捋一捋吧，常见的一些药物的情况。其实说到最多的就是呼吸道感染，那呼吸道感染该怎么吃药，该怎么使用呢？ 确实，在医院的门诊啊，儿科门诊，呼吸道感染来就诊的占了大部分啊。 嗯， 排第二的就是消化道感染。我们先谈一谈呼吸道本身。在这个秋冬季，呼吸道感染发生率也是很高的。它本身也是孩子呢过度用药的一个重灾区了。 嗯，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像呼吸道感染的时候孩子的一些常见的症状，比如鼻塞、咳嗽、咽痛、发烧啊，这就是大家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咳嗽呢让家长特别紧张，因为很多中国的家长包括是老人，他认为呢这咳嗽会咳成肺炎，所以呢想方设法去控制这个咳嗽。我前面一开始也说过， 对 止咳药它可能会导致啊痰液的聚集，反而对孩子不利，所以呢我们的儿童啊，尤其是低龄儿童不能够吃止咳药。 刚才谈到的是低龄儿童啊，应该是不是有一个界限呢？我们在这儿也把一个专业的界限跟大家来说一说。 其实呢在美国啊规定的是六岁以下的孩子呢就是不能够吃止咳药物的。 嗯，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感冒会有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鼻塞、咳嗽、咽喉疼痛还有发热。说过了咳嗽啊，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最让家长揪心的，就是这发高烧。发高烧感冒药首先怎么吃啊？吃几天呢？然后如果孩子这烧不退再怎么办呢？咱们把这些家长朋友的这个常见的问题来说一说。 确实发热呢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最多的一个症状啊。儿童的发烧呢大多数都是感染引起的，这个感染呢其中大多数还是病毒感染，其中也夹杂了一少部分的细菌感染。不管怎么样，对于家长来说识别病毒还是细菌是有难度的，这个工作呢交给医生。在家里面我们重点一是管理孩子的发烧，另外呢就是观察孩子的状态。儿童可以使用的退烧药呢有两种啊，一个是泰诺林，它的学名呢叫对乙酰氨基酚，另外一个呢就是美林，大家非常熟悉，它的学名呢叫布洛芬。这两种药物呢它有不同的一个使用限制，比如呢泰诺林呢也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往往适合于三个月以上的孩子啊就可以用了。孩子发烧了难受，我们就可以使用退烧药让他舒服一点。美林呢适合于六个月以上的孩子，在这个时间界限上家长一定要把握好，不能给三个月以上孩子发烧啊，或者四个月的孩子发烧你给他吃美林，那就是有错误的，有可能会加重孩子肾脏的损伤的风险。 感冒发烧流鼻涕这经常是连在一串的啊。前面我们说到了呼吸道感染，有很多小朋友就是出现了发烧的症状，也说到了咳嗽的症状，那还有啊鼻塞以及咽喉疼痛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确实呢这时候是比较棘手的，因为鼻塞啊咽痛啊它会导致孩子呢非常的烦躁不适。在中国呢广泛使用的一种药物就是复方类的感冒药，其实复方类感冒药成人也有使用的经历啊。 对啊， 难受的时候吃一点呢可能会缓解症状啊，让你呢便于日常的工作。但是我们的孩子服用起来要千万小心。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复方类的药物。复方类药物什么意思？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成分。 嗯， 比如呢大多数中国的给孩子用的复方类感冒药里面含有一个成分就是对乙酰氨基酚。 嗯， 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我刚刚说过它是退烧药的一个主要的成分嘛，泰诺林就是对乙酰氨基酚。如果这个孩子发烧了，你一天三次再给孩子吃感冒药啊，流鼻涕嘛给他吃感冒药。这时候呢烧的又比较高，又给他吃了泰诺林，就会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啊？孩子的泰诺林也就是对乙酰氨基酚摄入 过量了，它超过我们孩子允许的这样的一个安全值，就可能会增加肝脏损伤的风险。 在这也强调一下啊，单方药和复方药，我们平常说到的这样的两种药物，复方药呢是通过多种的这种药物的元素的组合缓解症状治疗疾病，而单方药呢是通过单一的这样的一种物质让症状缓解治疗疾病。为什么说成年人很多药物都是复方药，而小朋友其实不太适合使用这种复方药呢？就是因为啊，小朋友第一他的生长发育还没有完全都长好，有的时候有些药物会单一的使用不见得会有很大的伤害，但是综合使用起来呢可能会对孩子的伤害，而成年人在这方面的抵抗能力或者抵御能力就强多了。所以在这也特别要跟家长朋友再一次强调，孩子在生病的过程当中啊，单方药的使用应该是普遍的或者常见的，复方药尽量不要使用。 确实我们一般不建议孩子呢使用这种复方类的药物啊，其中就是复方类的感冒药，比如美国儿科学会他甚至都规定啊，六岁之内的孩子不要吃复方类的感冒药。 严医生，我刚才大概盘点了一下啊，如果孩子发高烧，或者说因为像感冒呀、像流感引起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有发烧、鼻塞、咳嗽、咽喉疼痛，还有发热，发热你是可以吃退烧药能缓解的。但后面像鼻塞呀、像咽喉肿痛啊、像咳嗽呀、像有痰呀，好像这个药啊是最好不吃。可是孩子确实有症状啊，这孩子这么难受，尤其是孩子不停的咳咳咳咳咳咳嗽，这不吃药。这真的看着啊，孩子呀太痛苦了，难道就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就让孩子这么干忍着吗？ 对于咳嗽的管理呢，现在确实啊，我们更多的是主张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呢，如果这个孩子在夜间咳得厉害啊，我们往往考虑是孩子的感冒期间鼻咽部的分泌物因为体位的关系，因为孩子躺下来了，他这个鼻咽部分泌物往后流淌会刺激孩子咳嗽，这时候呢我们如果使用像海盐水喷鼻啊，清理鼻腔，减少这种分泌物，或者适当的抬高孩子的上半身，把它抬高一点，有可能会缓解孩子在夜间躺下来后的这种咳嗽症状，这是第一。第二呢，对于一岁之上的孩子啊，我们可以考虑在他睡觉前吃一点蜂蜜啊，来缓解孩子的咳嗽。但是要强调的是呢，这个蜂蜜呢，我们不要兑水啊，不要喝蜂蜜水，直接用勺啊，我们家用的那个小勺舀一勺给孩子吃，因为蜂蜜这种里面含有的甜味剂啊，它的粘稠啊，可能会让孩子的咽部舒适一点，会减少上呼吸道分泌物的刺激引发的咳嗽。 好齁的慌呀，而且很多家长朋友都知道啊，小朋友啊是不能够吃蜂蜜的。我们怎么去理解您这吃蜂蜜治咳嗽和家长朋友理解的小朋友不能吃蜂蜜呢？ 其实我们关于孩子这个蜂蜜的摄入是有严格的规定啊，一岁之内的孩子绝对禁止吃蜂蜜，因为蜂蜜含有的肉毒杆菌素啊，有可能会导致孩子出现中毒症状。但是一岁以上的孩子有医学指征，什么医学指征啊？刚刚说的感冒啦，鼻咽部有分泌物啊，躺下来咳嗽，可以在睡前吃蜂蜜。但是平时啊，我们不建议孩子吃蜂蜜，为什么呢？它的糖分太高了，如果孩子呢经常吃这个蜂蜜，有可能会影响他的食欲。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孩子啊咳嗽特别特别难受，你也出了一方法，这个方案就是吃蜂蜜。那接下来还有问题，就是孩子如果他不到一岁他不能吃蜂蜜，或者说已经超过一岁了吃了蜂蜜不管用呢，那还是咳嗽，有办法吗？ 我们有的时候呢会让家长增加一下环境的湿度啊，有些孩子呢在湿度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范围，比如我们让室内的湿度在50%到60%左右的时候呢，会发现孩子的咳嗽症状呢有可能会减少。我们现在还发现啊，有不少家长呢在家里面给孩子做雾化吸入来缓解咳嗽症状。要知道啊，这是一种滥用雾化的治疗方法。雾化吸入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肺部局部给药的方法，因为通过雾化可以把药物作用于肺部啊，这样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疗效，而且减少不良反应。但是它不适合感冒症状这些引发的咳嗽。什么情况下使用雾化呢？一般来说，第一，孩子呢有支气管的痉挛啊，比如哮喘的发作或者气喘的发作啊，这时候可以用雾化。在呢一些中国大多数地区，当孩子有急性喉炎的时候啊，出现了剧烈的咳嗽，声音的嘶哑，医生也会考虑做雾化吸入。当然呢，这种方式可以的。其实呢，按照国际规范啊，像急性喉炎呢，轻度的话呢，还是口服激素。但感冒引起的咳嗽，它不是支气管痉挛，也不是喉部的炎症。这种情况下做雾化是滥用，我们不主张。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 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每年因为用药不当而导致儿童陷入无声的世界，造成肝肾功能、神经系统损伤的儿童难以计数。在我国现有的几千种药品制剂当中，儿童专属药品不足百种。作为父母，我们都会给孩子衣食住行专属的呵护，但是最需要专属的药品、最需要了解的知识却忽略了太多。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谈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嘉宾严虎医生，复旦大学儿科学博士，颐和医疗医疗质量总监，擅长小儿内科常见病诊治。2017年中国儿童用药安全现状报告当中，一串串让人忧心的数字，一幕幕悲剧的发生，都警惕着我们要正视儿童用药安全，预防儿童用药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现在每一位家长可以从儿童常见病用药知识了解开始。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我们请到了严虎医生啊，和大家来聊一聊儿童常见病的用药的知识。前面我们重点说到的是呼吸道的疾病啊，除了呼吸道疾病以外，其实小朋友最容易出现的呀是拉肚子，这就是消化道疾病了。那拉肚子该怎么用药呢？严医生，快点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 其实拉肚子呢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啊，对我们的大多数儿童来说呢，腹泻病发生的几率啊，仅次于呼吸道的感染。在这个秋冬季节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病毒性的胃肠炎，我们又称之为秋季腹泻啊。其实这个秋季腹泻呢，不仅仅是中国儿童的一个高发性的疾病，在全世界啊，进入就秋冬季啊，其他的国家孩子也会发生。其中呢，最常见的就是轮状病毒，目前呢已经有针对轮状病毒的疫苗。我想呢，第一，适合这个接种疫苗的孩子呢都应该去接种，这样可以一定程度的避免秋季腹泻的发生啊。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孩子真的感染了病毒导致了消化道的症状，比如常见的就是呕吐然后腹泻，我们家长如何在家里面进行管理，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因为家长呢如果过于焦急过于担心的话，孩子呢往往又会面临过度的治疗。 说到了腹泻啊，其实经常伴随的是呕吐，那个词儿怎么出来的？上吐下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不能特别展开说啊，在这儿呢，也请严医生跟大家来说一说，或者跟家长朋友普及一下，常规情况下，或者说医生啊，他们遵循的怎样给孩子处理上吐下泻的一个用药原则。 当一个孩子呢出现了频繁的呕吐，我们这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特别谨慎的，因为呕吐呢不仅仅可能是消化道的疾病的表现，有可能还会是神经系统啊，甚至还是外科疾病，比如孩子发生了肠套叠、疝气的牵顿或者肠流转等等。这时候当一个孩子频繁呕吐的时候，我们就要观察着孩子啊，一是把衣服解开，我们看看他腹部啊、腹股沟、大腿压那儿有没有包块，在家里面做一个迅速的判断。如果孩子真的吐了太多了，可以带孩子到医院去就诊。有的时候啊，像医生他通过体检也不一定能够迅速的判断，甚至要借助于 B 超来排除一些外科疾病。好的，当我们呢排除了外科的疾病，排除了神经系统疾病导致的呕吐，我们考虑可能是一个病毒感染引发的呕吐的症状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对他饮食进行管理了。这时候我们不要过于频繁的给孩子喂养，可以在呕吐后暂停啊，不给他吃东西，20分钟到30分钟让胃休息一会儿。过了这段时间呢，可以尝试给孩子呢少许的喝一些流质，比如补液盐啊，比如啊一些水分含量比较多的像乳汁都是可以的，但是呢量不能大，不能由着孩子吃。如果孩子呢他非常饿啊，他吐了肚子是空的，他特别想吃，吃了紧接着又会吐的。另外呢，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有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止吐。确实一个孩子吐得特别频繁的时候，你呀想给他吃东西他又吃不进去，吃了就吐，孩子又不敢吃了，我们可以使用止吐药。曾经啊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胃复安还有马丁啉，但是这两种药呢都有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 我听到您刚才说这种药名的时候啊，我就有一个反应，这不都是成人使用的药，我们小朋友能够使用吗？ 小朋友呢，曾经啊，在没有更好药品的替代的时候，我们是用这两种药来给孩子来止吐的。但是呢，像胃酸，它很可能有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 嗯， 我们称之为锥体外系反应啊，今天我们就不多讲了。马丁林呢，对部分的孩子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孩子，可能会诱发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呢，在国际上啊，一般不建议给孩子使用这些药物了。现在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药物叫昂丹司琼， 可以在市场上买到。这应该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呢？ 昂丹司琼呢，它是处方药，以前呢是用来治疗化疗引起的呕吐，因为化疗药物非常诱发呕吐啊，患者呢是非常痛苦。但是在化疗的过程中，我们给患者使用昂丹司琼以后，哎，他就能吃东西，呕吐的症状也会缓解。在儿童，我们发现这个昂丹司琼总体上是非常安全的，而且呢有一个非常优势呢，它口服一次啊就可以缓解症状。 哦，让孩子啊也能好受得多。本来就吐的严重，有的药呢可能需要你间隔几个小时就要吃，然后家长喂药也很痛苦。这个呢既有效果，又能够让孩子的这个舒适性的体会稍微好一点，我觉得还是希望家长能够了解一下的。 对，一般来说呢，在我们的诊所啊，遇到孩子频繁呕吐的时候，我们就要评估这个孩子要不要吃昂丹司琼了。昂丹司琼呢，不能作为一个常规药，比如说孩子一吐了马上就给他吃，不需要的啊。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当孩子频繁的呕吐导致他没办法进口补充液体了啊，你想给他补充的补不进去，这时候可以考虑使用昂丹司琼。当然呢，有些机构规定呢也是比较严格的。我刚刚说的就是吐得太厉害可以吃昂丹司琼，还有的机构就是说，如果吐得太厉害了，导致轻到中度脱水了，孩子吃不进去也可以用。当然呢，我认为这个药总体安全，如果孩子十分的这个吐得频繁，可以考虑服用一剂。 这说到的是吐啊，那这个拉的个不停呢，尤其是特别小的小朋友啊，你看他一拉然后就哇哇大哭，很多家长朋友真的是痛不欲生的感受了。 这个腹泻啊，确实比呕吐更难控制。要知道呕吐呢，它往往有一个自限的过程，过了12小时或者24小时以后，这个呕吐自然缓解了，但往往随之而来的腹泻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了，有可能会有5天甚至7天。个别孩子呢，有可能因为乳糖的不耐受啊，持续更长时间的稀便。所以在腹泻早期，我们的管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特别特别强调的就是口服补液盐。所以呢，这个口服补液盐呢，一定要作为家庭的一个常备药物。当然呢，有的家长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有其他的疾病导致这种腹泻。要知道我们儿童导致腹泻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病毒，其次呢就是细菌啊。这种判断呢应该呢要交给医生了啊。如果孩子大便里面有明显的脓性的东西或者血性的东西，我们还是要考虑细菌感染。在细菌感染的时候呢，我们要做大便的常规、大便的培养，还要由医生来决定要不要给孩子使用抗生素。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药物的选择，另外我们要强调啊，我们不建议给孩子服用其他的一些药物来加重孩子本来就比较弱小的肠道的负担。 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呼吸道的疾病，也说到了消化道啊。那在节目的最后再来补充一点关于过敏啊，也是现在小朋友的一个越来越多发的常见病的情况的用药。 确实这个过敏的发生呢，它往往比较急，家长呢非常的紧张。一般来说呢，如果孩子仅仅是一些简单的皮疹，并没有一些像呼吸急促啊、声音嘶哑啊，孩子总体精神状态良好的话，我们是可以在家观察的。如果孩子突然发生严重过敏，那肯定要到医院去就医。所以呢，这个过敏药物家里面如何备啊，如何使用，是我们家长特别关心的话题。关于抗过敏药，我们要了解一下，它现在可以分为第一代和第二代，有些呢还有称之为第三代抗过敏药啊。这个呢，大家听的可能就有点发晕了。首先我们要知道啊，第一代的抗过敏药物呢，最常见的就是普尔敏，又称为马来酸氯苯那敏啊。 我小的时候因为过敏体质吃了好多这样的药。 这个马来酸氯苯那敏，大家吃过以后会有一种感觉啊，大多数人会晕晕乎乎的啊，这是它常见的一个不良反应。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分子量小，能够透过血脑屏障到大脑里面产生抑制作用。但是极个别孩子啊，他吃了以后会非常亢奋，我们称之为激越性行为，但是大多数还是一种抑制。所以呢，你吃了这种抗过敏药物，那你不能开车的啊，从事高空这个一些作业都要受到限制。你看那些药物说明书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第一代抗过敏药我们知道它因为条件的限制啊，它会有不良反应。所以第二代抗过敏药物它的分子量大了啊，它就不容易透过血脑屏障啊。它有的代表的药物呢，一个就是氯雷他定，另外一个就是西替利嗪。但是要知道这两种药物呢，它有不同年龄的限制。比如氯雷他定呢，它适合2岁以上的孩子服用，而西替利嗪呢 6个月以上的孩子呢就可以吃了。所以在给孩子服用抗过敏药物的时候要把握这样的一个点时间点。现在呢还要提一下第三代抗过敏药。其实第三代抗过敏药呢就是第二代抗过敏药物的一种衍生物了啊，一个叫地氯雷他定，一个叫左西替利嗪，分别在前面加了一个大地的地啊，加一个左右的左，就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两种药物呢6个月以上的孩子呢就可以使用了。所以我总结一下啊，6个月以上的孩子呢过敏了可以服用西替利嗪，可以服用地氯雷他定，也可以服用左西替利嗪啊。2岁以上的孩子呢可以服用氯雷他定。现在有些家长就问了，那6个月以下的孩子过敏了怎么办？ 怎么办啊，认真。 那讲句实话，这个呢然后由医生来判断了。6个月以下过敏呢，我们只能服用的一种抗过敏药呢就是马来酸氯苯那敏，也就是扑尔敏，因为它有一定的安全性的数据支持使用。 这是开讲节目的最后啊，严虎医生还有什么提示要带给家长吗？ 最后呢，我希望各位家长啊，平时呢要积累一些儿童常用药的相关的知识啊，不要在孩子突然生病的时候啊手忙脚乱，陷入焦虑之中，最终呢导致孩子没有接受更合适的治疗。 感谢严虎医生的详细介绍。在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把儿童用药这个事儿跟家长朋友讲的通俗易懂，明明白白，也希望所有的小朋友健康快乐的度过这样的一个冬季。下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安排。阅读文学经典系列专题节目要谈到的是水浒好汉文化的基因图谱，主讲人是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红先生。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我们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打竹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博，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十大印记，